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今天是周末，鹏飞带着好消息与分别三个月的妻儿团聚，还有什么事更能让一个男人感到快意呢？鹏飞到家不一会儿，安叶就带着东东回来了，这会儿正在厨房忙活呢。安叶下班的路上买了些西红柿、黄瓜之类能生吃的菜，就不用做了。要不是考虑明天东东在家，东东还得吃，他连这都懒得买。恶劣的心情使他全身疲软的没有力气。鹏飞倚着厨房门，等不及地跟安叶说话，心情是好的，一叶障目，完全看不出安叶的情绪。哎，安叶，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止住了，等着对方发问。安叶专心做事儿，不问。鹏飞就耐不住说，我呀，要调到三团去。又止住了，期待安叶的反应，哪怕是不高兴的反应。三团住小县城，坐火车得6个小时，安叶肯定会对这点提出质疑呀。你调走了，我和东东怎么办呢？分居呀，还是随你调去啊？这时候，鹏飞呢，再把调动的原因告诉他，他是要去当副团长，才30岁就副团，进步速度超过了父亲当年。安叶却仍然毫无反应，洗完西红柿、洗黄瓜，把牙膏挤到刷子上，用刷子刷。鹏飞只得自己说了，让我到三团当副团长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是我们师最年轻的副团。安叶在龙头下冲洗着涂满白沫的黄瓜，头也不抬地应了句，好啊，进步很快啊。鹏飞有些失望，你不高兴啊？ 哼， 高兴高兴，富贵妻荣哪能不高兴啊。鹏飞随之情绪高涨，倚着门框眼看前方，前方是排风扇，他眼睛看到的不是排风扇，是大好的人生前程，跑道般坦直，机场般宽阔，蓝天般辽远。看着排风扇，他说，到了三团，两大课题，一，熟悉团领导班子的工作，二，改装1276。他现在开的是孕期，三团是1276。这个时候东东跑来，动画片完了，跑来叫爸爸陪他出去玩。鹏飞受宠若惊，忙着就跟儿子出去了。安叶把洗好的菜蔬往盘子里码，心情越发的恶劣。 他当然为鹏飞高兴，但同时越发为自己悲哀，不是妒忌，是失落。更有件棘手的具体事情迫在眉睫，眼看鹏飞兴高采烈，压住没说，怕扫兴。下午，部门主任把他叫去，跟他说商量件事儿。真是商量还好，不是，他在变相的要挟。现在的部门主任姓王，男性。安业从前的主任丁杰，两年前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。王主任总体上是好人，心眼小，比最小心眼的女人还小。也正常，任何的领域行当，任何的优劣高下，极品都是男人，顶尖人才男人多，顶尖人渣男人多。这个世界是他们的，也是女人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男人们的。某篇稿子，王主任认为标题应该这样起，安业认为应该那样起。本是业务上的各抒己见，王主任自己也一再说，职务高不一定水平高，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把稿子写好编好。但是呢，一到具体事儿上，他就不是这个思路了。他会从安业的坚持中想到安业和丁杰的关系好，觉得安业是在拿丁杰压他，进而推测到安业是不是对他当主任不服气。他们俩前后脚进的报社，年龄又相仿。王主任跟安业要商量的事情是这样的。安业早已确定本月20号休假，打了报告，他批了，社里也批了。但是昨天呢，他接到弟弟电话，26号结婚，请哥哥一定参加婚礼。他们家就弟兄两个，弟兄俩关系很好，父母也希望他能回去。他跟社里说了，社里的意思是回去可以，但要保证工作上不出纰漏，得有资深编辑在位。部门老徐、老郑也属资深，可惜这两位的资深偏生理学上的意义多些，都年过半百了，万一有突发情况，不说能力如何，体力上先就顶不住。委婉表达出王主任和安业不能同时离岗这层意思，却不说让谁走谁留。这事儿是该部门主任处理，怎么处理呀？牺牲自己不成，明目张胆牺牲下属也不成，毕竟安业请假在先。但是叫旁观者说，一个婚礼牵扯的是方方面面，那休假什么时候不行啊？如果颠倒过来，于情于理他绝对让安业先走。尽管如此，出于一贯的谨慎，王主任不想以理压人，更不想被人误指以势压人，他得以理服人，启发安业自己觉悟。彼时报社一年一度的述职刚完，安业这一年仍然没有过硬的成绩，用不着高评委评，他都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前三年述职他都是称职，职称评定为三档，优秀、称职、不合格。优秀者晋升，称职者续任，不合格降职。比方正高就得降成副高。如果安业不是军属，王主任个人还认为，如果他不是丁杰副主编的朋友，安业前三年当为 不合格。为了个孩子经常请假，多少次外出任务都以孩子小拒绝。谁家没孩子？上月很重要的一次出差，社里点名希望他去，自己呢也转达了社里的意思，可是安叶又拿孩子说事儿。那次自己实在是忍不住了，过去你是孩子小，现在孩子都四岁了，托谁带几天不成啊？邻居朋友成不成啊？他又说孩子发高烧不好交给别人，不管真烧假烧，他这样说了你还真拿他没辙。病了开证明来，那谁医院里没有仨俩朋友，突然搞僵两人的关系。那一次是王主任亲自去的。这次王主任这样跟安叶开的头：安叶，你是咱部门的业务骨干，所以有件事儿我想提前跟你沟通一下。今年的职称评定开始了，按规定不合格者降。报社领导以前一直没这样做，采取了不进不降。咱理解领导心情，只要名额允许，谁愿意得罪人呢？大伙儿都挺不容易的。可据说今年恐怕是不行了，年年有新人来，高职的名额就那几个，压到今年不能再压，必须按规定来，有退有进。安叶的心直沉下去。王主任看了他一眼继续：哦，说到你的情况，社领导知道，同事们也知道，你爱人工作性质特殊，这几年呢你等于一直一个人带着个孩子，还要坚持工作，已经不容易了。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得努点力有所改观呢？否则会很被动。安叶深深点头，心里对王主任涌起了感激。这时候王主任起身给安叶倒水，闲闲地说了自己要回老家参加弟弟婚礼的事儿，说了社里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。安叶当即跟吃了苍蝇似的：哼，你为什么不先说这事儿，不直说呀？先说直说就让了，还能有自我牺牲的满足，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让了，感到的也是只能是屈辱。王主任给安叶的两条选择等于是：要么破罐子破摔，要么忍辱受屈。就算他可以忍辱受屈，鹏飞他家那头怎么办？安叶和鹏飞结婚至今六个年头了，就没在鹏家有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全家团圆。不是鹏飞有事儿，就是他父亲有事儿，再不就是安叶有事儿，总是锣起鼓不齐。这次总算把方方面面都协调好了，用婆婆的话说就是一家小三口，我们老两口一个不少，过年呢都没这么齐过，这次就当是过年了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安叶全身无力，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日例行的诸事，买菜、上幼儿园接孩子，面对孩子的天真无邪强颜欢笑。孩子还小，还没能力帮你分担什么，还需要你为他遮风挡雨。回到家看到鹏飞，安叶沉重的心情瞬间 轻松了些许。他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自己分担、有义务分担的那个人。电话中，他执行任务时，自己不能跟他传递过多负面的信息，于公于私，安全第一。一走三个月，总算回来了。照惯例，部队会让他们休息几天，休整几天，自己呢，再好好的跟他说说，倾诉，分担。却不料，根本就没有自己说话的机会。彭飞也存了一肚子的话，也迫不及待需要倾诉，区别只是他需要的不是分担，是分享。这种情况下，安叶如何同他分享啊？能让他说，听他说，已经需要相当的涵养了。深一层考虑是，不想当着东东的面儿说，一说肯定要说到休假一事，万一谈不拢，吵起来，怎么办？父母可以吵架，不可以当着小孩子的面儿吵。父母是小孩子的天，这天应该晴好明朗，阳光灿烂。对小孩子来说，最可怕的不幸莫过于没有安全感。晚上，东东睡了，安夜跟彭飞说了，彭飞气得拳头紧攥，青筋暴跳，斩截道：这种浅薄小人不用理他。以一个不用理他表明态度，至于这样做的后果，他不想。安夜的职称、工作、事业在彭飞那里不抵他们家的一次团圆。当年彭飞以同样的斩断对自己说过，我不是我爸，我保证不让你走我妈的路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态度，生活态度决定生活道路。当年的他是真诚的，现在他也是真诚的。人说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里会变成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人，彭飞就是。他的价值观随着年龄增长在一步步的变化，事业越重，情感越淡，要不怎么说能量守恒呢？想归想，安夜不说，不想翻老账，没意思，没意义。这些年跟彭飞共同生活的经验告诉他，翻老账不解决任何问题，除非是不想和他过了。唯一的办法就事论事。安叶说，叫局外人来看，他的事是比咱们重要。他是唯一的亲弟弟结婚，我们呢不过是一次休假。彭飞立刻警觉，你的意思是？ 我还没想好。 什么叫还没想好啊？这不是早就定下的事儿吗？从结婚起，咱们仨跟我爸妈就没能全家一个不少的团聚过，春节都没有。四年一次的探父母家，上次是去了你们家。不说后面一句话有可，后面那句话一说，等于从根儿上肯定自己，否定他人。不翻老账的高姿态换来的竟是对方的颠倒黑白，安夜顿时气得声都变了。 你好意思说这个？去我们家是因为从我们恋爱到结婚，你就没去过我们家？ 彭飞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，总翻这些老账有意思吗？ 翻老账的是你，不是我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次休假计划不变。 你怎么只想你自己？ 你不也是只想你自己吗？ 东东过来了，睡眼惺忪，光着脚，显然是被父母吵醒了。暗夜赶紧抱起东东，去了东东的屋，放在小床上，解释哄骗讲故事，折腾了半个小时，孩子方重新的安然入睡。鹏飞一直没睡，躺在床上等暗夜，这事儿不定下来，他没法睡。是，暗夜为自己付出很多，只要可能，他愿意为暗夜做任何事，但这件事不能。这些天来，他跟妈妈通话，有一个问题，妈妈永恒不变，直着问，拐着弯问，这事儿没变化吧？暗示、明示，这事儿可不要有变化。鹏飞完全能想出，妈妈对这事儿寄予了多大期望，赋予了多少想象。妈妈一生不易，就算别的事情跟你安夜没直接关系，上次呢？上次为伺候你坐月子，妈妈回去以后，大面积心肌梗死，差一点就没抢救过来。安夜回来了，神情平和。在哄儿子的过程中，他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吵架解决不了问题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叶回来了，神情平和。在哄儿子的过程中，他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吵架解决不了问题。看到他的脸色和缓，鹏飞也立刻做出相应的反应，把被子替妻子拉开，躺下吧，躺下说，捏了一天了。安叶躺下了，慢慢的小心的说，这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，让我们主任先走，毕竟人结婚日子的选定是极为慎重的事儿，要不怎么说良辰吉日呢，我们呢等他回来再走，把休假的日子向后推一下。鹏飞断然道，不可能，我的任命已经下来了，休完假就得去三团报道，你总不能让我新官上任先休假吧。有没有理呀？有，但仍是围绕着他的需要的理，还是夫妻间的老问题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一下子化开难。安夜决定先不说，先睡觉，时间不早。安叶一言不发，翻身背对鹏飞，合上了眼睛。鹏飞把他的沉默理解成了默认，当下心生内疚。自己兴冲冲回家，如同小孩子考试满分，指望回家得到夸奖。不想啊，不仅没有期望中的夸奖不说，对方不仅反应冷漠不说，反还要生出事端，令他加倍的愤怒沮丧。于是就口不择言，针尖麦芒，怎么痛快怎么来了。将心比心，安夜不容易，得给他时间适应，自己有点操之过急了。身边的安夜发出均匀的鼻息，似是睡了。右肩裸露着，鹏飞轻轻地扯过被角，替他盖上。安夜并没有睡，清醒的，全身心地体味到了鹏飞这个动作的含义，疼惜，知情知意，当即决定这一次自己让步，再去单位协调。次日上班，安夜去丁杰办公室说了这事儿。丁杰抢在他开口请求帮忙之前，未免双方尴尬，开口说，安夜，咱们都知道啊，如果不是因为鹏飞今天坐在你们市主任位置上的人，绝对是你。发展下去，副总编、总编，你都不是没可能啊。 夫妻是平等的，工作是平等的。鹏飞无权，不能事事处处要求别人以他为中心，以为什么都是该着的。话说回来，他变成今天这样，你也有责任。这一次，咱们坚持原则，不能再继续纵容、助纣为虐。我的意见，你们的休假推迟，等王主任回来再说，就这么定了。安叶欲言又止，丁姐很知心地低声说：我这样建议，并不完全是为王主任，确切说，是为你。知道吗？现在报社上上下下，对你是有一些负面的反应的。安叶不敢再听，拼命使劲点头，表示知道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同时心里不得不承认，人家王主任那样说，并不完全是小人，是事实。丁杰不忍再说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间有了主意。哎，要不这么着，让鹏飞带儿子回去。话一出口就暗自叫好，这样几全其美的好办法怎么早就没想到呢？遂向前坐坐，热烈继续。哎，你想啊，他妈心里头真正盼着的是儿子孙子，对你呀，他其实无所谓。咱们搞清楚人物关系，千万别自作多情。安叶苦笑：我没自作多情，而且他对我有所谓无所谓我都没所谓，又不在一个城市，各过各的日子，有所谓怎样，无所谓又能怎样。但我知道一点，他对这次我回不回去有所谓。为什么呀？我是他儿子的老婆，他孙子的妈妈，我不回去，他儿子孙子肯定不高兴，儿子孙子不高兴，他的幸福能圆满吗？不能啊。丁杰苦口婆心：说得对，都对。可是安叶，当事情不能两全的时候，咱就得权衡了。你看呢，这次你要是坚持回去了，他们的幸福是圆满了，可是王主任那边呢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随着一声敲门声，王主任来了。王主任的目光闪电般掠过左丁杰办公桌对面的安叶，就再也没看他一眼，直到走。他找丁杰谈工作：丁总，志高集团的稿子广告部不同意发，说只要这稿子发了，志高集团从此绝不在我们报纸上做一分钱的广告。丁杰问他什么意见，他说：我的意见，钱是重要，很重要，但我们如果只看小钱儿，咱先不说什么铁肩担道义不担道义的事儿，就说钱，而把报纸办成不敢批评、没有锋芒、只会表扬好人好事的黑板报，迟早会失去所有广告。丁杰深表同意，答应说自己去跟广告部协调。王这个人除了心眼小点，能力有，当然跟安叶比不了，可惜综合评价，安叶跟他比不了。王主任走了，没跟安叶打招呼，不看他，根本拿他当空气，敌意是明显的，波及到了丁杰。丁杰叹着说：其实这事儿 他电话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安叶也叹着说，肯定是发现我不在，看是不是来了你这儿。丁姐说，他对你啊，其实是体谅的，也是公道的。如果你跟他把关系搞砸了，公开化了，以后社里替你说话很困难。安叶点头，明白，这就是 B。 丁杰缀上一句，很大的 B。 安叶不说话了，丁杰也想不出可说的话来。安叶的头微低，额上一绺头发耷拉下来，于凌乱中显得憔悴，脖颈都有皱纹了，这才刚过30岁。当年的他是怎样的水灵剔透，意气风发？当年他说，我要到中国的法拉奇。现在法拉奇于他，恐怕早已是水中月，镜中花了吧？还记不记得此人都难说了。仅这么一想，丁杰就气。他不喜欢那个王主任，很不喜欢。女人特别不喜欢小心眼的男人。女人小心眼讨厌，男人小心眼可怕。王主任刚才走出去的时候，眼皮是抹搭着的，但是他仍然能想象出隐藏在其后的阴质。古训说呀，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如果安叶是自己的直接下属，那工作该有多愉快单纯，能省多少事儿啊。安叶当初啊，就不该跟彭飞，现在是一步错步步错，更要命的是知错不改，能说的该说的自己跟他都说了，费尽了唾沫白搭。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次这事儿他绝不帮他，除了影响不好，对安叶也不好，一味的姑息迁就，没出路。安叶不知是不是感受到了丁杰的心思情绪，抬起了头，您知道吗？我可以不在乎彭飞，但是没办法，不在乎他妈。丁杰恍然了，老太太的事，他听安叶说过，心立刻又软下来。女人难成大事，该因这种妇人之仁。想了想，他说：“要不这样。”你和王主任都走，我挤时间去你们编辑室盯几天。海云为小三口的回来做好了全面的准备，物质的、精神的，周到细致，细到连东东喜欢什么玩具都要提前打电话征求当事人的意见。东东说他喜欢遥控小飞机，安叶在那边抢过电话说不要买，太贵。海云对着电话朗声的笑，太贵，多贵呀，我和你爸几个月扎着脖子不吃不喝，省下的钱能买得起不？东东在玩遥控小飞机，湘江父子站在一边看。湘江退下来了，年龄到了。彭飞一家三口到之前，海云曾经嘱咐他，一定要找机会跟儿子谈谈。从营到团是很大的一步，得跟他说说应该注意些什么。湘江一口回绝，跟他谈，我吃饱了撑的。我在位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我说话他都不听， 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，人家年轻有为，如日中天。不谈。 父子从为海云照顾安叶生孩子那事闹僵了之后，几年了，关系不冷不热。海云一方面想让湘江对儿子有所帮助，更希望父子关系借此有所改善。还是谈谈，他不听啊，是他的事儿。 明知他不听，为什么还要谈呢？ 你没谈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听啊？ 我还不了解他吗？ 海云就生气了。 你就是对儿子有偏见。 湘江立刻就不吭了。不知是年纪大了的缘故，还是退休以后有了大块时间体味反思，他对妻子越来越体贴顺从。海云催问， 湘江。 湘江道， 行，谈， 我只负责谈啊，至于人家听不听我就不管了，管不着也管不了。海云好气又好笑，也颇愁。天气阴沉沉的，没有一丝的风，很利于小飞机飞行。东东熟练操纵遥控器，上升盘旋下降。湘江父子四只眼睛盯住小飞机，心思却集中在彼此身上，并且彼此深知这一点。东东出来时叫爸爸陪着，并没叫爷爷。湘江主动提出一块，鹏飞当即明白他有话要说，却一直不说，就这么僵着，很是累人。恰好这时候东东小飞机落地，鹏飞抢上一步夺过了东东的遥控器， 哎，让爸爸玩会儿。 东东急着要哭，这是我的东西。 湘江看鹏飞，目光犀利，开口道， 鹏飞，别逗他了。 东东取回遥控器，连并小飞机一块儿拿着就跑开了。湘江父子单独相对。湘江生硬地说， 你妈让我跟你谈谈。 好，好好。 鹏飞带着迎合，居高临下的，出于体恤的迎合，至少湘江的感觉是如此。 但是无所谓，既然答应了跟他谈，就会跟他谈，至于谈的结果如何，那就管不着也管不了了。 遥控小飞机在远处的空中翱翔，湘江看着小飞机说， 回去后就要去三团，进团领导班子了。从营到团是很大的一步，不是指进步幅度，指的是工作性质和内容。 鹏飞与父亲并肩站着看小飞机。 嗯，是。 湘江说，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，经验说不上，说几点体会。 鹏飞的精力集中起来。 湘江说，首先要弄清上级意图，围绕上级精神抓工作。 鹏飞有点失望，这也叫做体会？湘江不管他做何想，说自己的。第二，做好人，老实人，把人品 作为当好官施好政的首要标准。彭飞的目光开始涣散，如此的套话，年年听，月月听，日日听，看来说套话还真是当领导的通病。湘江仍然说自己的。第三，30岁就进副团，是要谦虚。但是，一味的谦虚，过分的谦虚，为谦虚而谦虚的谦虚，那是虚伪，会直接导致你无所作为。嗯，彭飞一下子就被吸引震慑了，扭过脸去看父亲。湘江的神气语气如前，该怎么做呢？积极向团长政委宣传，或说渗透自己的思想建议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彭飞说，是。此事已非彼事，他对父亲的话开始高度重视。湘江说，当团长政委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不要急于表态，要先换位思考，找准他们的一致点，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。切记，两个主观的不团结会直接伤害到他们的下级和部队和工作。同理，要处理好与司、政、后机关的关系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彭飞深深点头，是。湘江看着小飞机，出了问题是自己的责任，要敢于承担，不敢担当的领导不会有魅力，没有魅力的领导在下级的眼里没有威信，徒有其表。面对矛盾不回避，部队思想混乱时要敢于表态，以迅速统一思想，稳定局面。不该讲的话绝对不讲，有些话要一辈子烂在肚子里。彭飞正听得入迷，父亲却一点预兆没有的戛然打住，向远处高喊，东东走了，下雨了。彭飞这才觉出天下起了小雨，之前一点儿感觉没有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